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吓、 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日添。嚟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听丰收快活人，想笑又得，想叫又得，唔使咁斯文。我系小张张， 今日乜都唔想谂，开心过胡锦。系小样样， 识唔识胡锦啊？你 唔识 胡锦涛啊？识 咩图？今日唔想谂， 系咪先？ 咁你下一句咩？ 冇话一句咯， 冇， 因为佢唔想谂啊嘛。 嗱，我系小样样，我今日都唔想谂，但我都吓交下课仔咁样啦。 咁系咩？ 因为咧，今日咧好开心见到份骗住人家咧。咦，系今日又做拨拨啦，拨拨啦，心情好轻松，即刻想唱翻句哆来咪发嗦啦。 系 咪啊？几嘢啊？ 好嘢！咩啊？对于我嚟讲， 你比我认真好多。 冇错啦，呢、這个故事就系呢个片段人家上个礼拜嘅续集，记得， 好期待啊！好期待啊！ 好啦，开始啦，三小时嘅节目《风骚浮人》，同你讲讲30度嘅温，水力湿度75%啊，同埋今日有树窿，树窿嗰度又嚟啦。 星になる気を吹いて闇を裂きスーパーシティが舞い上がる TOKIO が二人を抱いたまま TOKIO が空を飛ぶ海に浮かんだ光の泡だとお前は言ってたね見つめていると死にそうだと加えタバコで涙を落とした TOKIO 優しい女が眠る 聞翻我哋 H2O 啊，日本版嘅呢個澤田研二嘅 Tokyo 開始我哋嘅風騷發育人嘅。嗱，今日咧我哋嘅樹窿樹窿好特別啦，阿白人仔可以講下，因為我想咧睇下呼籲大家都一齊參與喺即係網上咧留下自己留低嘅一個 承諾。 係啦，我哋因為我哋想講就係承諾， 冇錯。 咁你介紹 嗱，今日 Dr. Matthew 咧同我講。佢話咧，我哋一開頭咧就要每個人咧都要講自己一個承諾， 同埋係 對自己嘅承諾。咁、啊、我喺度諗下，死啦！我做啲咩承諾？因為咧，佢話要年底咧十二月嘅時候咧，要去睇翻檢視翻呢個承諾究竟 到底有冇 係咪可以做到嘅。咁、 嗯、 我都仲諗緊， 係、啦。我都係 一定要講一啲唔可以太好高冒遠啊、嗯，可能要幾年時間先做到嘅承諾啦、 啊。 又要今年之內做到，但係講出嚟，我又覺得都係要一個對自己一個要求咧、 嗯， 我又覺得有啲難嘅，我都仲諗緊。 我好多咯。 係嘛？ 我好多咯， 但係要一年之內做到喎。 冇錯啦，咁我又要諗到嘅就希望我淨能夠做到喎。所以咧呢一樣嘢嘅話咧，我就好拉鋸嚇，即係我驚我就我有好多想做，但係未必可以一年裡面我可以能夠做到嘅。咁、我又唔想亂咁學人哋咁樣承諾咗一啲嘢，即係到最後尾嘅時候。 邊個啊？ 哦，你識㗎？係 咩？ 好近你㗎。你成日我見到佢，我冇話邊個馬老師，我冇講邊個。 馬老師係邊個啊？ 係、即係我泛指有好多人都係咁。 冇錯，你明唔明啊？阿前輩，因為有。前居可鉴，我又唔想求其讲啲承诺，但系又讲一啲太难嘅，我又做。 点解我觉得你两个嗰句说话都好似能够对号入座咁样？ 系啊，你最中意噶啦呢位。 话你啫嘛，冇错，我就系估到你入到我嘛，我就系讲我自己咯，唔通话你咩？有啲人咁讲， 有患者事啊嘛。 系啊，即系心愿嘅嘢咧，就唔好 set 得太远太高。 系啦， 因为咧你太高咧，即系佢嚟讲现实。比較遠嘅時候，你寧願會唔做，一做下好快就會放嘅。不如 set 近少少， 近少少又可以，即係只要自己努力一下咧，都可以達到嘅。 因為對自己嚟講嘅話，都係一個好好嘅鼓勵嚟嘅、如果你一啲嘢講你 set 咗之後，到最後你做唔到嘅話咧，你係會打沉自己嘅。但如果嗰啲嘢你能夠做到嘅話咧，咁你就會覺得啊呢樣嘢我可以做到，好我要 set 下一個夢想，下一個我個目標係點樣點樣咁。跟住咧，你個人生就會好美妙。 冇錯啦，咁啊，所以 我都中意英文一句説話嘅、，to be a better self。 冇錯，做人哋係做自己。 冇錯啊！咁啊，聽緊朋友們咧都可以咧諗啊，今年喺年底前自己想達到啲咩目的咧、 啊？ 馬老師你咧， 我都知道佢一定問你噶啦。 你好似七月十號都有個 我跑 你開始咗啦、 你之前咪買一個波鞋為咗跑步嘛？ 係啊，唔係我想跑到十 K， 而 家我跑到四到五 K 即 係 參加馬拉松。 係啊，即係參唔參加都唔知啊，如果參加唔到咪自己跑咯。 參加去扮啲鯊魚嗰啲咪得咯。 我諗到 有啲人係咁樣嘅， 我知 得係啊，其實就係 去扮馬老師， 係啊， 你扮馬我扮羊咯， 好啊，你跑馬到十 K， 掛羊頭賣龜肉啊嘛，你記唔記得？ 龜肉添啊！其实可以搞个风骚跑步队， 系我哋之前都提过下噶， 得唔得？ 十 K 可能 我都系同边个跑啦， 十 K 得，我得 追你就得。 你完成个距离啫嘛，我哋冇话一定要 set 个 time limit 几多。 如果系咁样嘅话，冇意思噶。 都唔系啊，你第一步。我頭先 Michael 大佬話齋，我哋逐步逐步嚟， 是是是 第一步十 K 先，下一個可能一個鐘頭內十 K， 下次就半馬， 係 可以四個一齊陣間 commitment 就 係你十 K 嚟跑嘅。 我嗰陣時候係喺gym 裡面嘅跑步機，係啦，跑過十 K 嘅，咁但係就好耐， 用咗幾耐跑十 K， 所以咪就係咯，我話你其實係要 set 時間嘅，係 啊 set 時間。 馬老師，你頭先話你跑四 K 用咗幾耐？ 唔係我分開， 你講緊電視啊？ 你四 K 系咪一年内跑四 K 啊？即系全年跑咗四 K。 iPhone 影相四 K， 我觉得你哋 有冇搞错、 你哋三位嗰啲真系冇乜养分。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但系好开心。我唔想要养分。 加埋四 K， 跑咗一年。 咁你点啊？谂住你讲啊？ 嗱，我依家咧跑到就系三分钟一 K。 三分钟爆一 K， 系啊系啊， 咁都好， 咁好快咯，都 三分 以你嚟讲， 系啊快啊， 一 K 嗱一个运动场四百米，一、K 即系两个运动场多， 点可以三分钟跑两个运动 场？ 你其实你嘅 K 唔系同我哋嘅 K 啊，你嗰啲系另外啲 K 噶， 梁先生。我冇必要向你解釋。 你聽人哋講，人哋話你兩個球場，三分鐘跑兩個球場， 咁啊點啊？ 兩個半喎，應該係 好快喎、有冇可能啊？ 佢用隻眼去跑咁樣。 你係咪因為起點同埋終點都係同一個地方，跟住你就覺得喺 跳一跳 就跳一跳咁就哦翻嚟啦咁樣？ 我係贏在起跑線。 但輸喺結局。 好難令人入信喎呢一樣，不如揾日跑咗我哋睇下，咁啊學下嘢啊嘛，係咪先？ 其實跑步 係啊，飛毛腿喎你，勁冇可能。 我嘅即係。即係目標 得啦，你唔好再講啦。你因為你講就露出馬腳啦。因為其實你講你自己一分鐘嚟個跑到三 K， 冇可能啊。 唔係三分鐘跑一 K， 三分鐘跑一 K 係啦。我佩服你，佩服你。 唔係，但我知道可以講啊嘛，馬老師啊嘛。我知道佢出面有 join 啲跑步會嘅。 有係啊。 咁可能嗰度即係訓練有數。 哦，我知啦，我知啦。佢一個運動場嘅話好細嘅咋。 嗰啲阿婆坐喺度撥線嗰啲咧，嗰啲運動場。 即係咪搞錯咗啊？ 灣仔又。一個啊，咩旺角有個嗰啲咧，好細個。 係咪嗰只啊？係咪嗰啲啊？即係有涼亭嗰啲，有涼亭人捉棋嗰啲啊？哦，嗰啲得好快跑完啦，傻仔！你唔係跑嗰啲啊嘛？ 哦，原來你跑嗰只。 我明啦，終於搞清楚啦。 唔係因為係啦，即係咁咯。 咩就係咁咯？即係點啊？ 即係佢好尷尬，我哋算啦，我哋 由佢啦。 我哋將目光唔好擺佢，佢好尷尬。 我都係咁話，佢呢一期麻麻地受到。 喂，嗱，講到承諾呢樣嘢咧，但係當然啦，頭先你講咧，作咗承諾，梗係希望能夠成功啦，咁樣。 係。 咁咧，即係外國有個咁嘅調查咧，佢話如果你要減肥咧，嗱，你信或者唔信都好啦，冇所謂。佢讲咗一个月份，佢话呢一个月份如果你开始减咧，系比任何月份开始咧系更加会容易成功，同埋个成功嘅机率即系嗰个叫做 percentage 大啲嘅，就系 一月 咁叻佢哋。 通常你唔觉得咩？一年嘅时候咧，哎，我今年咧一定要定几多几多个目标，通常头两个礼拜你会做到噶，过咗两个礼拜你应该就开始做唔到。 冇错啦，佢就话一月啦，新年啦，佢话因为一月系一年嘅开始，咁所以咧，如果你喺嗰时开始承诺，无论系减肥又好或者咩计划都好咧，成功嘅机会系多啲嘅。你信唔信咧？其实 唔信， 我都觉得唔信。 唔信，点解啊？你试过喺一月一号承诺嗰啲咩？你讲嚟听下。 弹吉他。 你讲嚟听下， 跑步， 你等等我， 唔好意思啊，有电话搵我， 我觉得都觉得唔系好信。 嗱，但我覺得咧，你一年嘅開始去 make 呢啲承諾咧，嗰個 motivation 個動力啊，同埋你嗰個希望感係大啲嘅。但係正我頭先話齋，我身邊有好多朋友成日咧，譬如你喺啲 social media 啲社交網站咪會，即係嗰啲社交平台咪會分享啊，我嚟緊呢一年咧，定咗目標 啲咩？ 通常你自己去到年尾審視翻你，我諗你持續咗兩三個星期，你都算叻啊。 係啊，冇錯。係 啊，通常 冇講代表冇㗎啦。 都持續唔到啊。係啊，即係我覺得如果你係要做一個更加好嘅自己，或者你定咗啲目標。其实你呢一刻呢一秒都 随时都做得，随时都做得， 冇错，唔好有下一刻，唔好有下一秒。 系啦， 总之嘅就系而家今日开始， 而家开始做，而家开始食嗰三粒豆。 系喎，你嘅三粒雪豆好似俾人抌咗，好似俾个懒琴日抌咗。 我记得佢攞三粒豆出嚟。 系啊，你真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 系咪叫冚豆呢啲？ 无聊地弄张纸，写半篇诗作。 作别，无意地望天边，却没寻到意义。椰林内是支柱，将往昔的日子。 美军嘅舊歌《阿尔达少年》咧，十点半听紧呢个风骚快人啦。今日咧星期二短暂时间有阳光，有炎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同埋有雷暴嘅。十点钟之后我哋有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同埋大家可以讲你嘅承诺，今年喺年底前想做到嘅又系乜嘢咧？先听十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警方国安处昨日公布通缉八个潜逃海外涉嫌干犯国安法人士，是履行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他对此表示完全支持和赞成。他说，危害国家安全是严重罪行，当局执法必严，无论去到天涯海角，都会用一切合法手段竭尽所能终身追捕。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发表声明，针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国会有关机构、美国驻港总领馆、英国外交大臣等国政客发表涉港谬论，妄以特区警方依法通缉任建锋等八个外逃反中乱港首恶分子，并且公然诋毁香港国安法，干预特区法治和正常执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任建锋等人长期从事反中乱港活动，煽动甚至妄图武力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外部势力卖港求荣，为谋一己政治私利，特区警方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通过保护性管辖条款对海外反中乱港首恶分子正当执法，符合国际法和国际通行惯例。发言人重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捍卫国家安全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绝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召开记者会，就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展述中方立场。驻日大使吴刚浩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报告不能够成为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的通行证，即将公布的最终报告应该经得起科学和历史验证，是同埋歷史嘅檢驗。國際原子能機構主席格羅西今日起對日本進行為期四日嘅訪問，預料將會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會面，並且提交有關排海計劃嘅為期兩年安全審查報告。 吴江浩在记者会上强调，报告证明不到日方排海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免除不到日方应该承担的道义责任和国际法义务，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应该秉持客观公正和专业原则，充分尊重采纳工作组各方专家的意见。吴江浩又质疑，日方所谓希望同中方对话磋商缺乏诚意，指出如果日方有诚意进行协商，就应该终止排海计划，同意讨论所有可能的处置方案，允许利益由关方进行独立采样分析，切实解决各方关切。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72点，升66点，总成交金额2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4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商汤2.02元，跌1.6元。盈富基金19.72元，升8仙。腾讯控股338.6元。升六毫，恒生中国企业67.24元，升2.4元，建设银行5.11元，跌1仙，美团127.9元，升0.5元，阿里巴巴83.6元，升5仙，汇丰控股62.2元，升2.5元，小鹏汽车55.35元，跌2.9元，南方恒生科技4.02元，升2.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44.62，瑞士法郎0.897，加元1.325，人民币7.241，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33446点，跌306点。港金报1795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1.28美元，卖出1921.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农场工业大厦咧，即系天主教坟场对出啊，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噶。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啦，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正常啊，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系正常，冇车龙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牛头角道由于有爆水管，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介乎安德道至到常宜道天桥，即是牛头角下村对出，仍然是全线封闭，反方向去观塘的快线都是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揸车朋友可以考虑改行安善道或者是安德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 因为谢春宝嘅前途，崔铁军等人犯下大错，三叉戟随之解散。三个人之后更因误会大吵一场。呢三位老警察系咪从此就分道扬镳，任由金融犯罪集团逍遥法外？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 康文署全新康体预订系统 SmartPlay 将取代 Leisure Link。 SmartPlay 新增流动应用程式，随时随地简单咁几下就可以预订康体设施、报名参加活动同专享个人化服务，透过互联网同自助服务站用都得。立即透过 MySmartPlay App 互联网同自助服务站登记啦，所有人士都要预先登记先用得㗎。 SmartPlay Smart Way 轻松一点。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苏化人咧，日日都有堂上啦。咁啊，今日一阵间又树窿树窿啦。听日乜嘢？听日就系呢 AI baby 啊。咁啊 ，AI 呢一样我哋讲咗好耐啦，即系对于人类社会好大嘅影响啦。咁有啲未来学家嘅专家嘅研究咧，就话咧，将来咧人工智能仲会帮到一样嘢，但系呢一样嘢咧，唔知大家点睇啦？即系好啊，定唔好咧？咁样佢就系一种叫做人工智能嘅眼镜。咁其实而家都有啦，咁你 VR 眼镜啊，睇好多嗰啲，好似将嗰个虚幻带入现实啦。但系呢个人工智能眼镜戴咗之后，后咧，好似赌神眼镜，赌神眼镜睇咩？大家记唔记得睇人嗰副牌啊嘛？而呢一个人工智能嘅眼镜咧，就可以睇穿对方，譬如同你倾紧偈啦，佢系讲嘅真话，讲嘅大话，佢话佢有兴趣，其实佢冇兴趣啊。唔单止系咁，仲可以睇埋对方一啲潜藏嘅生理方面嘅资讯。 你继续讲啊，我而家睇住你。 好，睇住，我睇下马老师。即系话咧，如果呢一个人佢有啲生理或者心理上嘅问题，佢都可以从呢一个人嘅所有面上嘅嘢睇到啦，或者从佢行为举止啦，等等等等。咁变咗咧，你一坐低同人倾偈咧，佢已经知道你讲真话、讲假话，身体有咩毛病，都睇得好清楚啦。咁到底会有啲咩问题咧？专家就话啦，第时雇主你嗰、那个即系求职者咧，一坐低咧，其实你讲乜嘢真定假，或者你坐低，呢个人其实 都唔使烟啦，可能 系啦。其实你嘅身体有冇毛病咧？你以前有冇得嗰啲咩嘅家族遗传病等等等等，睇晒，基本上无所遁形啊！即系话人类咧会好赤裸裸地咧，系俾呢个 AI 嘅智能眼镜咧系完全睇通睇透晒。 其实相对啫嘛，我嚟见工，我见到呢个老板张喺度，哇，一条友呃我嘅，又话三年升我，你睇下佢， 又话唔会开 O T 嘅， 你点知啊？ 佢讲大话啊嘛， 唔系啊，咁你而家谂，你都系三年之后，你先知佢会讲大话呃你噶嘛？有啲嘢系时间性 紧啊嘛，但我觉得呢啲真系相对嘅，系啊。 唔系，我唔觉得系，因为其实我又觉得呢啲咁嘅嘢嘅话，就真系其实大家系冇信任咯，以及嘅就系话其实而家已经有啦，测谎机啦。同埋嘅就你讲嘅呢一样嘢，会唔会系如果大家有上我哋嘅 AI babies 嘅，其实佢而家系有噶嘛，一啲医学方便嘅一啲帮手嘅判断啊嘛，好可能讲紧嘅就系原来咧你只癌唔知点样揼低咗嘅话，好可能系有机会嘅就系面瘫或者系中风等等呢啲咁样嘅嘢，好可能嘅就系都系一啲类似咁样嘅一啲容貌嘅辨影同埋一啲识别，只不过系将嗰样嘢嘅就加喺一个眼镜里面啫嘛，即系将所有而家现有嘅嘢再将佢先进一啲，同埋加晒系同一方便。 啲咁樣。 我覺得每一樣嘢咧，總會有好有唔好。即係文章所講嘅係嘅，即係你會有一啲嘅俾人哋睇到穿曬啦嚇，譬如你見功。但係同一時間咧，你將來咧，你身有咩毛病，好快會知道啦，唔需要再 做。咁呢件係一件好事啊！ 係啊，我咪就話兩樣，有好有唔好咯。即係每樣嘅帶嚟嘅總會有好處，背後都可能會你可以剔到一啲嘅壞處出嚟嘅。 不過如果講到你話 AI 嘅話咧，其實要可以 detect 到你有啲乜嘢嘅病啦，其實基本上都唔使用到 AI 嘅，我哋就係個智能手錶已經係有好多嘢會加咗落去嘅。 心跳啊， 係啦，心跳啦，血壓啦，又或者就係如果你有一啲不異常嘅位置，可能你就係維持咗，譬如可能嗰個錶係打斜咗一段時間嘅話，佢甚至乎會提你，你咪跌低咗啊！以及就我啱啱睇到一個新嘅，就係而家可能仲喺度研究當中嘅，就係話佢能夠可以提早話俾你聽嘅就係你有機會會患上嘅就係帕金遜症。咁所以若果即係有好多一啲有關於健康嘅一啲資料嘅話，你擺咗落去啲智能嘅手機嗰度去監察緊你嗰個身體嘅現象嘅話咧，長時間落去嘅話咧，佢係可以同你預防有某啲嘢，佢會提醒你嘅。 即係未發生之前即已经是做了一些事情了， 因为有很多年的嘛，你讲一个病的话不会是今天按个掣的，听日你就会有一些病的嘛，它是慢慢慢慢慢慢这样是逐年逐年这样去严重的，那就是说可以就用到一些这样的东西而去 提醒你， 提醒你，还有在健康方面的话它会帮你再把关。 挺好的，其实科技这样帮助之下，我相信人类的寿命又会一路一路长下去。因为以前呢听讲是，我应该这么说，我听过一个印尼姐姐跟我说，她说印尼嗰边咧，嗱，讲咗几年前佢嘅讲法系冇老人家嘅，因为啲人咧去到六十岁咁上下咧 就走啦， 系就走噶啦，六七十岁就走噶啦，所以冇乜太老嘅人。咁以前旧嘅香港都系，即系你睇下啲老人家都系比较少，但系而家嗰啲六七十岁仲系好精神嘅，即系。即系即 系好靓仔靓女添啊！ 系啊， 哇！我见到有好多啲可能系讲紧成八十岁，睇落去系完全唔似噶， 贴得好。 系啊，我觉得其实你话长寿当然会系一个社会大家想追寻嘅嘢，但系我觉得佢仲要加多个条件嘅就佢哋要健康先。 冇错，要。 但系如果你话佢长寿得嚟嘅话，但系就系喺病榻当中，或者佢行唔到，或者系唔能够自理嘅话，咁呢一样嘢就真系大家要去 社会 讨论一下，冇错，甚至乎我谂有好多嘢先至能够可以托得住呢一样嘢嘅，加上嘅就系出生率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即系一个完整嘅社会嘅话，唔系净系追求，冇错，唔系净系追求长寿咁简单咯。 长寿健康，仲有一样嘢就系有钱先得。因为咧，如果你长寿健康但冇钱咧，咁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你系咪啊？你话我去搵工，咁但系未必肯请八十岁嘅人啊嘛。咁所以又要长寿啦、健康，同埋有一个起码照顾到自己嘅经济能力咯，系嘛？咁所以我相信而家现代人嗰个叫做理财就会花多咗啲时间，一早就可能投资啊，又或者做一啲 plan 啊，储下钱啊咁样。你话系咪先？如果到八十岁使晒啦啲钱，咁点算咧？ 你系专家嚟噶啦， 我梗系唔系啦，我学你 嘅 啫。 佢系使钱嘅专家。哦，咁啊系嘅，大家都系啦，系嘛？ 我绝对系一个达人。 唔系，咁事实系嘅，即系我谂阿 Michael 讲一样嘢系都系嘅，因为其实可能以前嚟讲嘅话，你会发觉嘅就系话，唔使话要咁长远嘅退休之后嘅一啲，即系系啦，一啲保障嘅生活嘅计划咯。但系而家我谂相对亦都因为咁样嘅话，会推出咗有好多呢啲类型嘅一啲产品，其实自己都可以去谂下咯，系一个长。远嘅一个可能好耐之前嘅话，你就已经要谂定噶啦，即系等于你买一个 insurance 一样啫嘛，系咪买一个保险一样啫嘛？ 小杨杨，你有冇开始谂呢啲啊？即系储蓄啊？ 储蓄 唔会噶系嘛？会唔会啊？ 储蓄都要谂嘅，但我谂都系嗰句啦。我廿零岁嘅时候，我都冇谂呢啲嘢嘅。但系到我一由二字头变到三字头，唔系喎，即系要开始谂咯。咁但系我保险嗰啲，我有大学毕业就有买嘅，开始系咯。咁但系都要继续向三位前辈努力学习，令到 我。千祈唔好學， 都要學下馬老師嗰啲叫咩啊？開源節流，啱啱學下馬老師點樣去貪一啲便宜，咁我可以節到個流咯。 你不如學下佢點樣可以三分鐘跑得 KO 過啦？依樣嘢勁啲。 你睇個肚都知道佢唔識得開源節流， 就係睇個肚知道佢 唔識節流。 好多源流，所以就先要食到咁。 佢又啱，其實如果咁講法嘅話咧，佢成肚都係脂肪咧。其實有啲乜嘢先？冇錯，係儲蓄力一種，係啊。 儲蓄 嘅 儲蓄 脂肪。因为其实你对于你自己的健康管理的话，都是一种投资嚟噶。 绝 對係。 係啊，我覺得呢度係一種投資嚟㗎，仲有一個長遠嘅投資嚟㗎，同埋係一生嘅功課，我覺得係咪啊？所以我覺得佢好多種嘅。如果你咁樣講嘅話，我覺得而家亦都有一個唔同嘅感覺嘅，就係話你冇發覺嘅就係而家有好多啲講緊係世界嘅首富富翁好細個嘅啫。同埋佢哋根本上嘅就好可能係廿幾歲，佢已經係賺到我哋可能幾世人係幾世人都賺唔到嘅錢啊！好細個已經可以退休噶啦，即係成個世界我覺得唔同咗。 因為其實真係好多嘅因素係多得有科技嘅出現， 冇錯，同 埋好多唔同嘅 IT APP 嘅研發啦，即係一個啲社交平台嘅 App 都已經可以令佢 唔使做啦， 係 啊係啊，冇錯。 所以其實我諗係每一個人對於自己嘅一個即係、就是、對於未來嘅一個即係諗法咯，係咪？每一個人都唔同嘅。 冇錯。不過正如朱華齋咧，有健康先係最重要嘅，係嘛？人生健康嘅人生先係最好嘅，心理健康都緊要。所以今日樹窿樹窿，You are not alone，講嘅係 憤怒控制啊，點樣控制你嘅情緒啊？ 你根本不需擔心這世間怎想你。其实我算你已经够完美，情人每次刻意地回避，明白你眼里的忧与喜。我很清楚世间终于有天欣赏你，期望你信我，我总有道理。无人想飞更不可泄气，全情投入来爱你，而无论任何天气，一起如阳光变骤雨，担当一位爱人，担当好一个知己，全情投入爱你，而无论任何天气，一起连人生也绝美，花些心机再营造惊喜，若深爱不舍不弃。总看着你，全凭爱，最苦也是甜味。凡事可不可一起处理？全情投入来爱你，而无论任何天气，一起如阳光变骤雨。 网上情，简单就是幸福。在这个追求物质享受、金钱、物欲横流的时代，你我的生活总是充斥着各种琳琅满目的体验。有没有想过自己真正需要些什么？日本推行一种极简主义，少就是好，成为他们生活最纯粹的依归。以下就是他们的哲学，分开六种了。第一， 放低任何会拖累自己嘅嘢。对于极简主义者嚟讲，如果呢一种事物缓减咗生活嘅步伐，实际上亦都冇咩激发快乐嘅作用，佢哋就会放弃佢，以毫不妥协嘅方式摆脱无谓嘅枷锁。第二，极简嘅空间喺日本首选嘅美学被称为真空，呢一种系对空虚嘅热爱。咁嘅设计理念近来喺室内设计啦、建筑啦、林园嘅布置都系应有尽有。当你生活喺一个有太多物件嘅家庭之中，其实都冇乜嘢系突出噶咯。毕竟在生活中有充满混乱嘅选择嘅时候咧，就好难集中精神。不如将所有嘢从简。第三，断舍离嘅概念，摆脱 80% 嘅物品，只系留低 20% 嘅重要。喺衣柜里边好耐冇着嘅衫，喺橱柜里边好耐冇用嘅杯，种种嘅东西，不如将佢放弃，系抛低物欲嘅最基本修养。第四，喺需要嘅时候先进食，应酬时候嘅烟烟酒酒，过多调味嘅油腻，盐分过量嘅负担，喺你个日常生活之中食咗几多对健康有害嘅嘢，有冇计过呢？因此，极简主义者分享，佢哋一日只系吃完整嘅三餐，而且料理方式以食物嘅原味为主题，唔会加太多无谓嘅东西。第五，拒绝成为被金钱绑架嘅奴隶。极简主义者经常话，钱够用就好，唔使搵咁多。第六，永远不会执着于过去。喺人生有限嘅时间里边，你我经常会莫名其妙咁停留喺啲事物后悔。当你嘅眼光停留喺以前，人就好难向前迈进噶啦。真正嘅生活感受应该要专注喺自我有兴趣、有价值嘅信念上边。呢一种目标唔需要人哋嚟定义，与其花费太多时间喺唔重要嘅人身上，倒不如把握光阴，同真正对你好嘅人、你爱嘅人营造幸福，过住快乐又简单嘅生活。简单就是幸福。极简主义呢六种嘅信念，今日开始有冇兴趣又试下，用佢嚟将自己嘅生活由繁变简。 只需要你一张温柔面容，随欣赏及时掠过，空气中轻轻抚摸，无需要太多，只要再三地望向我，请你望向我，仍关心少少似最初一样，仍感觉到你我也认识过，人活着但愿寻找开心，不曾做错，谁有收获，为何只准陪我走，你注意过我已经清空，世界太宽，你的哭笑不只为我，曾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梦见我，当你梦见我，会碰碰那一个 需要，身边没缺少，还祈求多少需要。曾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梦见我，当你梦见我，会碰碰那一个生命的我。 一个大雾笼罩的晚上，一艘货船停在海中心，突然间听到漆黑的海上有人呼叫。当船员想救他上去的时候，他又马上拒绝。到底他是哪个？寻找怪奇故事第一集《风骚快活人》，今个星期四新闻后播出。 暑假嚟啦！ 我是梁继章，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马小强啦。 我是马小强，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只小羊羊。 我是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是见到黎瑞前辈啦。 我是羊羊最爱的李黎瑞瑞瑞，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的就是听住风骚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哇！ 开心香港，开心香港电台第二台。 好开心，好开心啊！人咧有时开心之外咧，都会有情绪嘅。咁依日翻嚟咧，树窿树窿，与阿窿阿窿就讲呢一样嘢啦。 嗯，冇错。第一集讲嘅情绪就系愤怒啊！ 系啊，我哋嘅爱情片已经完咗噶啦，系嘛？系 啊，好唔舍得啊， 有几唔舍得、啊。 但系期待我哋更加好啊！点样管理自己嘅情绪、 yeah! ？Hello， 我系太极乐队嘅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欢迎 Dr. Matthew， 欢迎 Michael 瑞瑞杨杨小强， 系啦，点解我最后嘅？我好嬲。 OK， 多谢小强、杨杨、瑞瑞、Michael， 同埋各位听众， 你要控制埋自己嘅情绪啊，马小强。 咁啊啱你啦，由今集开始，你要俾啲心机吓， 我呢就为你而设计。 我哋嘅爱情篇咧就暂时告一段落。当然，大家如果有呢一方面嘅问题嘅话，你仍然能够俾信我哋嘅。好啦，咁但系个问题系嘅话咧，由今集开始嘅话，我哋希望咧可以嘅就系进入我哋自己了解自己多啲嘅一啲课题咯噃，系咪啊 ，Dr. Matthew？ 冇错啦，我想问大家有冇试过去旅行咧？旅行嘅时候咧都见到自己真性情个，除咗打麻雀之外，打麻雀 揸车都系， 揸车都系， 揸车都系，冇错， 旅行都系噶。有冇试过旅行发脾气咧？ 啊，呢个必定 有啊，有啊，有啊， 系啊，一定有噶。如果唔系嘅话，边系旅行啫？ 因为太多预料不到嘅事情发生啊嘛，亦都有太多嘅选择要。作出例如买咩搭咩车啊，食啲乜嘢啊，玩咩样嘢先啊，去唔去边度？太多呢啲嘅选择，如果大家意见不合咧，就会嗌交啦。 好 多呢啲機會啊，同埋即係相見好同住難，你發覺長時間嘅人咧好 intensive， 你嘅真性情咧係遮唔住喎，好容易。 你早輪 covid 都係啦。 系 啊，多咗有好多，大家即系系啊，平时就翻咗工，就好似有好多嘢咧，冇乜问题。但系你觉得当你 covid 嘅时候，大家都喺屋企 work from home 嘅时候，系、哦、多咗有好多呢啲系 啊， 大家嗰啲情感上嘅问题， 甚至咧有啲人话 困兽斗啊嘛， 夫妻咧无论系 covid 唔 covid 都好啦，就唔好成日见，一成日见咧就会多啲嗌叫。最好咧大家都有个自己空间，见都要见嘅，但系耐唔耐要俾紧大家一啲嘅自由空间咁咯。 冇错，空间都紧要。咁今日嘅听众嘅故事都类似，咪关于旅行嘅， 冇错、啊。 但我哋嘅承诺系而家定系一人 一人。先讲功课先，你有冇做功课？上个礼拜俾大家功课就系、是，我哋年尾嘅时候，差唔多有半年嘅时间啦。如果做一个承诺，你会做啲咩呢？我讲先啦，你跟住讲啦。 好， 我咧就系、是、一个 king of procrastination， 就系啲嘢唔到最尾都唔做嘅，唔管工作唔流眼泪嘅。 拖延症， 我同 Michael 同埋阿小强嘅母校咧，都系之前咧几年前咧就系庆祝100周年，嚟紧另一间母校咧就系、是。一年後就慶祝100周年、 嗯、 我記得想當年咧話啊，其中一間母校咧就係、是、慶祝100周年咧，我出本書，將我做心理學家咧學校做過啲個案啲故事去分享出嚟嘅， 到而家未做， 冇錯， 冇錯。 所以我個目標就係、是，我都唔敢講話半年之後出本書啊，但至少一個目標就係、是，我希望12月3日之前咧寫多10個嘅故事先啦，呢、嗯這個好嘅開始， 有開始先係好噶啦， 好嘅，好嘅， 多謝你哋， 好。 我先啦嘛 ，OK， 其实呢一样嘢咧，我系诶实在与虚幻之间嘅。实在咧就系我希望自己，其实我开始咗2个月噶啦，就是、每一个礼拜起码要做3次嘅重力训练去健身嗰度。咁虚幻嘅系咩咧？我希望俾自己个好啲嘅身体啦，好啲嘅健康。但系呢样嘢我估计唔到啦。但我估计到嘅，或者我只控制到嘅，就每个礼拜起码要3次嘅运动。每次是1小时，我睇住个钟，即系5个钟，我系唔会停嘅，咁咯。咁我希望喺今年年底嘅时候，可以俾到自己一个尚可嘅身体啦，同埋呢个健康啦等等。即系我所以呢个我嘅承诺。 好好啊， 小杨啊， 小杨啊，哎，我咧头先咧谂住邀约阿马老师咧一齐去话跑步嘅，但系谂谂下咧， 你系咪跑佢嗰只球球场啊？ 咩3分钟100、1000米啊？ 你讲你嘅 commitment 啦，我 anger 有嚟啦， 我要分析下你嘅 anger 咩？讲中咗你个你嘅真错，唔系因为咧本身就话谂住咧，不如邀约阿马老师一齐跑10K， 咁但系发觉都系唔好抢阿马老师啦。不如我就话嗱，我都系继续想邀约马老师一齐做嘅呢一样嘢，呢、這个 commitment 就系咧嗱，今而家7月啦嘛。去到12月，即系其实仲有半年时间啦。咁、 啊、 不如我哋做4次嘅义工服务好冇咧？我哋一齐去揾一个机构，我哋一齐去做4次嘅义工服务。 可以啊，可以啊。 系咪噶？ 真系啊， 咁我即系揾 咗 咯。 边个？你一 个 人？ 系啊，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两个一齐去做，我觉得 好啊。 到做完之后，又自己又开心，又帮到人，我觉得几有意义嘅。 系，同埋呢样嘢，我觉得咧，譬如话。即使我同你私下去做，唔讲出嚟，我觉得都系冇问题。因为呢样嘢，我觉得系出心，就唔系要交功课。诶、即系大出大雷，我做咗啦。 咁、你咪讲，我哋咪唔知我哋讲呢个 commitment 做 唔 做到啦。 阿小羊羊话俾你听咪得咯。 哦， 私底下 你惊啊你？ 我唔惊。 嗱，马老师讲明先啊，你免费请我食饭呢啲唔当义工服务，即系要帮其他有需要嘅人士。 得，冇问题，冇问题。 好，小羊羊，我一路都谂唔到啊，因为其实我谂紧嘅就系话。一系就有一啲我觉得半年内未必会做得到嘅嘢，咁但系就咁样嘅话，我又唔想应承自己一啲即系啦，即系咁轻率去谂一件事。不如咁啦，我唔可以讲话系边一样嘢，但系嘅就系我会想学一样新嘅嘢咯，系、啊，学一样新嘅嘢咯，即系用新嘅技能 AI 咯。 系啦，冇错啦，即系可能系上一啲堂啦，咁样嘅系啦。咁至于系啲咩嘅话，我暂时我未谂到，因为如果要学嘢嘅话，实在系太多啦，系啦，咁样咯，系啊。我希望可以到12月31日嘅时候，可以交到一份好嘅成绩俾大家， 好 唔好？ 好， 希望大家都承诺成真。 Hello， Dr. Matthew， 咁多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是 Derek， 今年25岁，啱啱先就同识了3个月的女朋友一起去了转韩国旅行。大家平时都很喜欢听一些 K-pop 啊，咁佢又好喜欢啲韩仔 style， 我啊更加喜欢啲韩妹风格啦，所以大家咧拣去韩国玩完全就是一拍即合啊。 大家对呢一次旅程其实都好期待㗎。一早就已经同公司请咗成个星期假。佢就负责搞机票住宿。我就负责諗下去边度玩啊，去边度食囉。睇落呢分工都好似好清晰，应该冇问题啦，係咪？点知真係相见好同住难啊。去到开头一两日呢，日日呢佢都话想瞓多阵先啦，瞓多阵先。明明前一晚已经同佢讲好咗，喂，第二日我哋要九点钟出发㗎。点知第二朝呢，等到佢赖床醒，仲要等埋佢化妆，最后搞呢样搞嗰样，真係变成十二点几一点先出发喎。最不得止就係咩呢，去到呢又嫌啲景点哇好闷啊，啲景唔够靓啊，搞到佢打唔到卡啦。喂，但係明明我諗啲景点嘅时候我俾过晒你 confirm 㗎喎。唉，去到第四日我真係忍唔住啊。我发咗佢好大脾气。我话喂，你啲公主病真係好难顶啊。点知佢唔驚不得止。仲俾我发更加大脾气喎。成个好似癫咗咁样话啊，我后悔同你嚟呢个旅行啊，抌烂晒呢几日啊我哋买嘅手信啦、啊。仲要夜媽媽自己一个執行李搭飞搭的士去机票去机场度换机票返嚟香港喎。冇错啊，就係咁样。我自己一个人留喺韩国咪过埋剩返一两日囉。呢段时间我喺度諗，如果嗰一晚我可以控制一下自己嘅怒火，好好咁样同佢冷静倾下大家嘅问题，会唔会结果就完全唔一样呢？ Dr. Matthew 话，其实我个人呢啲脾气由细到大都好难控制㗎。我一諗到乜就想讲乜㗎喇。其实你有冇咩方法可以帮到我啊？ 好啦，呢位朋友呢就係、是、开心变唔开心、啊、本来去玩变咗嗌晒交。虽然呢啲情况我都试过。 正常嘅 我都试过。 你认就好啦。我就觉得好似曾相识、啊。不过我都试过。 我都试过啦。同埋呢其实冇嘢啱同错，譬如头先佢话去韩国瞓到十二点，我上次就係咁 ,exactly。但只要你两係我哋两个都係，只要你两个都 OK 就冇问题啦。即係所以冇话，因为有啲人旅行系咁㗎嘛，因为想心急放假嘛咁样。但如果有一个唔鍾意，有一个又要咁呢，就会有拗叫咯，系啦。 我想起上当年咧，第一次去旅行，系我大姐姐俾钱我去欧洲旅行。咁咧去旅行嘅时候咧，五六个朋友系带我一齐领仔嘅。点知去足个几两句啫咧，我哋自己检讨，有一晚黑话：你哋边一个唔系信主嘅？有边个冇发脾气？冇边个俾妈咪认人死嘅？个个都有，你冇搞错？咁、我发觉哎呀，点解会咁嘅咧？ 咁呢个真系其实每一个人会有嘅嘢， 系啊，人系会发脾气噶嘛， 愤怒。 咁所以我哋今堂咧就讲就啊，有愤怒嘅。你怎样处理呢？你们的经验呢，每个人有不同的方法，为你来说你发觉啊，当我生气的时候呢，这个方法都可以帮到我的、你有什么方法呢？ 深呼吸， 深呼吸、 我会深呼吸， 我也是深呼吸， 是、又或者就是在那个时候突然间刹停咯。如果不是的话呢，你只会火上加油的、但是我又很憎那些人呢，当发脾气的时候跟他咬紧啲嘢，他不出声。呢啲位置我就会无名火气。 男士多数唔出声嘅原因就唔想同你嘈啊。 所以 我明白啊，但系我觉得女人同埋男人 仲扯火 喺处理 anger 嗰度嘅话咧，会唔会有唔同噶？ 即系女仔通常俾人感觉都系比较 expressive 啲嘅，比较 verbal 会容易表达嘅。男仔通常就系收一收，摆心入边 唔出 声啦、都有咁样嘅可能嘅、 本来咧，即系如果冷静到可以收收唔出声啊，本来都系好啲。但系有时有啲死穴每人都死穴噶嘛，踩中某啲位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容易爆。我自己 个女士仲会话：你做咩唔出声啊？你出下声啦。 我咪就系咁样讲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啲我想同你讨论啊。 仲有， 当你唔出声就会变嬲咯。 你唔好以为唔出声当冇事。 呢系咪你嘅绝招嚟噶？ 啲女仔系咩啊？你唔出声，咁即系默认啦，即系我冇讲错啦。 系咯，你总会到转到一个位嘅话咧，就系大家爆咯，大家一齐爆咯。 当一个爆，另一个爆咧，就见得炒埋一碟咧，就好辛苦啦。 系啊， 火星撞地球啦， 跟住就唔记得咗佢嘅开头嘅时候，谂 嘢 为咗好小事噶咋。 系啊 系 啊， 然后又会觉得好浪费嗬，即系大家难得一齐攞假，哇嚟到呢个咁靓嘅地方玩，玩到第三日定系。 闹交喎， 呢个好唔值啊！ 好似头先个分享听众 Derek 所讲咧，就系本来一齐去韩国旅行，最屘一个人翻。 哇！呢个就 点解特别系旅行会发生啲咁嘅事咧？有冇关系噶？ 朝见口。 晚見面，即係同一相處時間太長咧，我哋有時啲真性情流露嘅時候咧，都容易觸碰到對方一啲唔同嘅嘢啦，嗰啲多啲原因嚟拗交啦。 嗯哼，嗯，係啦，所以我覺得 我第一次 旅行係一個好好嘅一個事。 係啊，我第一次即係同女朋友分手咧，又係當年去歐洲嘅時候，哇，去到意大利咧又熱又盛喎。咁因為冇錢啊嘛，咁我係都要行喎，佢喺度發行啊，哇！即係有幾日，即係好熱啊，即係買汽水又問我可唔可以買汽水油， 咁你又唔俾？ 係啊，即係呢啲位我明嘅，即係而家諗翻起明，同埋咧唔知點解咧暑假咧啊去到德國咧又會好凍喎，佢話可唔可以食啲熱嘢咧？我又唔俾佢食，好慘，我都覺得係自己唔啱。 做乜馬老師你唔俾人食嘢啊？ 因为贵啊嘛，嗰啲嘢好贵。 唔系点解咩嘢每样嘢都问过你嘅咩？即系 唔系大家嗰阵时有个共识就系话嗱，我哋 消费要 三几人系啦，用一万蚊咁嘅意思咯，就系咁。 明白。所以旅行就吓，就算系消费咧，都会带嚟一啲嘅问题。不如我哋翻嚟咧，继续讲下呢样嘢啦。点样管理自己嘅情绪咧？同埋今日都有个 practice 喺节目完结前十二点前咧，为我哋做一做好啊。 着单曲的我听不出突破，重复的心死等你内疚我，能回复单身好过悲歌一直播，传入脑海卷起伤感掩盖自我，你泪眼令漂亮借口洗美了十倍，瞬间会具象歌里那词汇，我示意就这样结束，尾声却隐晦，逐次为你徘徊又后悔，差不多崩溃，从新开始到跟你没未循环像恶果，不如分开。无论是你喜欢忠于本性，或喜欢我慷慨，难磨合注定各自各悲哀，难同在精神爱仍没法感到悲哀。放下耳机听够了病态，决心却脆弱，旋律里崩坏，你别再用眼泪强敌，我抑压不快，被困在缘曲忘掉外界，苦恋得不解，从新开始像恶果，不如分开。无论是你喜欢忠于本性，或喜欢我慷慨，难磨合注定各自各悲哀，难同在精神爱仍没法感到悲哀。精神我们或更需要自爱， 早上十一点半先听新闻报告，回来继续风骚快活人。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完全支持和赞成警方悬红通缉八个涉嫌触犯香港国安法人士。他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强调，警方和不同地区都有不同警务合作，会按照实际情况采取拘捕行动，相信一定有空间阻止疑犯逃之夭夭。他又相信信有好多奉公守法的市民会乐意就警方的行动提供消息，警方的做法是要发放信息给港人和任何试图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当局不会袖手旁观。被问到警方高调公布通缉行动是否同日前有人向美国当局发信要求拒绝邀请他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有关，李家超回应说不会惧怕任何政治压力，会做正确的事，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是特首的宪制责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听日会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前往贵州省贵阳市三日，出席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期间亦都会同不同省区领导会晤，并且到访当地设施。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二十大报告亦都表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建优势互补，认为今次联席会议意义重大。他又说，下星期四将会到立法会进行第二次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稍后会致函立法会，提出希望咨询议员的议题。旺角道保安大厦外墙日前有石屎剥落，屋宇署确认最下的檐棚属于16楼一个住用单位的僭建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市建局非执董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屋宇署一直有巡查僭建物，亦都有发出清拆令，但是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清拆，所以积存了一定数量的僭建物。他建议民政事务总署增加人手协助业主进行楼宇维修，又希望重建步伐可以加快。测量师学会建筑政策小组主席和建筑测量组前主席何巨业说，据了解有关大厦在2014年曾经接获楼宇检验通知，他又说大厦检查或者维修要得到业主同意，亦都要推动他们有共识尽快进行。食环署展开第二阶段全港灭鼠运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欣说，看到一些相或者片段，在街市或者肉台上有很多老鼠，他认为针对这个情况，政府要研究怎样处理。湾仔区议会主席黄宏泰说，洛克道附近的鼠患指数较高，相信和洛克道有街市亦都有很多食肆有关。他又说，食环署向区议会就捕获指数或者方法解说比较少，早前只是集中讨论街道管理、卫生或者阻街等的问题，希望食环署能够主动些向区议会交代最新情况。他认为没有可能完全消灭老鼠，市民和食肆亦都要做好自己的角色，处理好食物和垃圾才会有好效果。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89点，升83点，总成交金额36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7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商汤2.01元，跌1.7；盈富基金19.73元，升9仙；恒生中国企业67.28元，升2.8；腾讯控股339.6元，升6；建设银行5.11元，跌1仙；美团127.9元，升0.5；阿里巴巴83.65元，升1毫；汇丰控股62.1元，升1.5；小鹏汽车55.55元，跌2.7；南方恒生科技4.01元，系升3.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日元144.64，瑞士法郎0.897，加元1.325，人民币7.235，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33463点，跌289点。港金报1796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2.63美元。卖出1923.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马场对出也。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喺港岛区，较早前东区走廊咧受塌树影响啦，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塌树就已经清理好，去柴湾方向近住海防博物馆，咁而家咧交通回复正常啊。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海防博物馆的塔树已经清理好，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受爆水管影响，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对出一段，现在改为双向行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这才是好心态出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风吹半夏。 村长啊，而家生意难做，我哋起呢个堆场都是很有诚意的。你呢块滩涂不可以种嘢，又不做得其他嘢，不如租给我啦。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Part 2好，翻嚟我哋嘅节目啦。今日咧讲下你管理情绪啦、愤怒控制等等啦，咁样咁啊，多啲咩？我哋跟住咧，可唔可以分析一下愤怒呢一样嘢啊？同我哋 好啊。头先听你哋讲咧，就系最有效嘅方法就系帮自己深呼吸啦，冷静落嚟啦。咁我想讲多少少咧，你可能都听过 meditation。咁有一个出家人咧，被誉为全世界最开心嘅人，都系叫 Matthew， 不过要。Matthew Richard 一个法国一个科学家，后屘出咗家。点解被誉为全世界最开心嘅人呢？因为啲科学家咧想研究佢成日做 meditation， 点解成日都咁开心嘅咧？咁啊，照咗佢脑，咁啊，照完个脑之后咧，啲科学家就好尴尬，唔好意思啊，大师，我哋机件坏咗，我哋再有个时间再上嚟度过。点知第二次上嚟度嘅时候 都系咁样， 系啊，啲科学家真系好尴尬。大师，我哋真系唔好意思嘅，你再嚟过，我哋上次以为机件坏，其实冇坏到啊。点解觉得坏呢？就是你的脑某个部分咧个活动系好高好高，我为基件故障。而嗰部分咧就同你的开心指数有关嘅。 哦， 有一个喇嘛都是咁样，出了一本书嘅《全世界最快乐的人》。 系啊， 我有听过佢嘅 talk。 听佢 talk 咁有个美国嘅一个学者啦，就发觉点解啲东方修行人咧做得 meditation 多咧，个人咁恬静，情绪管理得咁好嘅咧？咁我做咗三十几四十年嘅研究，发现真系做 meditation 咧系帮我哋可以。管理自己的情绪，尤其是愤怒咧，系好有效嘅。 点解咧？ 咁佢嗱呢个点解咧，就系当你静落嚟嘅时候咧，啲嘢睇翻清楚嘅时候咧，佢发觉 meditation 可以帮你冲动与行动之间俾翻个 space 自己嘅。 即系做一啲唔应该做嘅事。 系啊，咁你睇翻清楚嘅时候咧，发觉原来我有选择嘅。咁啊，发觉呢个 practice 系帮我哋去管理自己嘅情绪啦。同埋呢个美国学者咧，中文好叻嘅，佢话咧 mindfulness 呢个 practice 咧就系好简单，就系只要翻嚟。此时此刻照顾你的心就得噶啦。咁佢啲中文好叻噶，佢话中文有个字咧，将 mindfulness 嘅精髓咧已经表达得淋漓尽致啦。你估系边一个字咧？个字嘅意思， 一个字啊， 一个字，大大得出就 系 翻翻你嘅心。 中文， 此时此刻，中文一个字。呢个美国人话，唉，中国人做字真系好有智慧啊。 系咪个心字啊？唔系个心字， 我估系个听听。 我嗰个系恬静个柱心边有个舌头嗰、那个， 你哋啱咗一半 ，Michael 个心，不过心上面加个金字， 哦， 就系个念字啊！只要你翻嚟此时此刻，你嘅心系点嘅时候，你照顾好嘅时候咧，你已经做紧 mindfulness。佢话中国人另一个造字咧，真系好有智慧，就系咩字咧？就系 anger。anger 个怒字点写噶？ 上面有个奴，做心的奴隶， 冇错啦。当你处于 anger 嘅状况咧，就系你已经冇咗自由啦，你嘅愤怒支配咗你，好似奴隶一样。咁咪话啊，中国人做嘢真系好有智慧。咁呢个真实嘅故事啊，有一次咧，一个太太坐船星期六早上去离岛，咁个船上面咧有一个外国人饮醉咗酒，咁咁啱咧船上面咧有个出家人，佢成程船喺度笑呢个出家人，哇，光头佬啊，着埋身古古怪怪。咁起初咧呢、這个女士咧就好嬲呢个外国人，我搞错咁冇礼貌噶。随住船五分钟、十分钟一个，你估最尾半个钟头之后，呢、這个女人仲嬲到一个人，你估嬲边个？ 嬲嗰个宗教嗰、那个？ 点解啊？系啦，出家人。 因为觉得佢点解你冇反应喺度闹？ 系啊，咁啊落船啦，又搞嘢，佢又唔系搵个外国人算账，系搵个出家人算账。佢话大师大师，我真系想请教你，点解你踩人上心口，你一句说话都唔讲嘅咧？跟住大师话：哦，因为对方饮醉咗酒。个比喻就系、是、人哋送份礼物俾你，你都冇收到。嗰份你咪喺边个度啊？ 喺翻佢 度。佢到咗嘛？咁我真系冇介意。 佢嘅 anger 或者佢嘅取笑喺佢嗰度，我唔要咪唔使。 我都冇收到，系啊。 啊，好好啊！呢个位，我仲以为我已经放低咗。 系啊， 仲未 收，我连收都冇收啊！ 系啊。 跟住个故事精彩系咩咧？个妈妈唉一声，唉，如果我仔好似你咁识谂，使唔使到搞到今日咁啦？咁我大师就问点解咁讲啦？呢位妈妈，佢话你呢个星期六点解坐船去嚟到？我就去探监探我衰仔。佢幾個月之前喺間酒樓度同一個陌生茶客爭位坐，初時口角繼而動武，佢成張咧一車車落對方個頭，誤殺罪。我呢家探佢，咁呢個故事就係咩啊？係源於就係個怒字開始咯。其實你每日打開新聞咧，好多悲劇就係咩啊？其實個故事嘅開頭就係嗰剎那你嘅憤怒，如果你唔能夠覺察、唔能夠處理咧。好多悲劇就會發生噶啦。 我哋嘅憤怒會唔會係源自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噶？ 會啊， 我哋需唔需要了解一啲嘢？ 有啊，所以楊潤咧，拜託你啊，你之前學過一個關於 anger iceberg 嘅理論話， 冇錯 咩嘅咧？ 嗱，一個 anger iceberg 呢個理論咧，佢就將 anger 咧比喻為一座冰山。 係啦，即係佢會覺得咧，我哋嘅憤怒咧，其實我哋第二浸嘅情緒嚟嘅。就正如咧，我哋喺一個海洋上面咧，成日都會零零四四見到突出一嚿冰山，但係其實只係冰山嘅一個角落頭啫。咁佢就稱為咧第二層嘅 emotion。咁歸根究底啦，點解會無啦啦生出一個 anger 出嚟呢？咁有第二陣嘅情緒，即係我哋要追溯翻佢底下第一陣嘅情緒啦。咁正如頭先阿麗瑤姐妹問啦，啊憤怒其實之前即係佢背後啊，會唔會有其他啲負面嘅情緒呢？咁係當然有嘅，譬如可能係經過一啲尷尬嘅情況啦，俾人羞辱啦，或者可能係覺得好孤獨啦，好唔開心、好焦慮啦，或者甚至乎係好緊張、好攰呢啲咧，都係佢衍生 anger 憤怒出嚟嘅一啲第一層嘅叫做負面情緒。咁佢呢一個比喻亦都話咧 ，anger 其實係作為呢一個第一陣情緒一個保護罩，即係佢為咗去隱藏佢底下嘅情緒而生出嚟嘅一個第二陣嘅表現咯。 嗯，所以先處理憤怒之前咧，可能都要了解憤怒背後真實嘅情緒。中國人做事都有智慧，人會聽過。老羞成怒啊！怒背后可能系指咩啊 ？shame 咯，羞耻咯。当你俾人触碰到你，觉得不被尊重、侮辱嘅时候咧，你出 anger。你有冇试过一啲例子咧？就系表面嗰阵系 anger， 但背后可能其他情绪。譬如唔知你屋企有冇啲老人家咧？我嘅观察咧就发觉有时好多老人家咧，成日都发非常姐姐脾气，好多 anger。我自己覺得咧，其中可能性就係咩咧？就係老人家咧好多 loneliness， 孤單嘅時候咧，會將自己啲脾氣發咗出嚟。你哋有冇咁嘅經歷？ 其實發脾氣會唔會只不過係 attention seeking 嚟㗎？即係其實係希望人哋會 注意啦、關心 我啊、關心我啊咁樣。 有時會嘅喎，譬如話，當我面對哀傷嘅時候咧 ，grief 咧，你會試過啲朋友咧，就可能親人離世咧，你冇做錯嘢，作為好朋友，但係佢會發你脾氣。有時係因為背後嘅哀傷。佢需要被安慰， 又會唔會係佢嬲自己咧？ 有時都會講自己可能，哎呀，好多嬌詐，做得唔好， 有啲遺憾。 會唔會有時係怨氣嘅轉移咧？例如佢喺公司俾老細鬧完，佢冇得發泄，於是就攞嚟屋企翻嚟 發 泄 啦， 怨氣轉移 啦。 咁如果係咁，即係咩都得嘅喎？ 有唔同嘅可能性。所以你要留意翻就係，究竟你背後 anger 真實嘅情緒係咩咧？你嬲乜嘢咧？為乜嘢嬲咧？你背後嘅 情緒係啊，其實你嬲咩咧？ 你嬲咩啊？ 你嬲咩？ 真正嘅。其實呢一下就一定要問自己先，係咪？ 同埋有時嗰個人突然間發脾氣，你都唔知，即係好地地傾下嘅，突然間少咗人嘅。闹我， 但有啲人会晦气咁样讲，我嬲自己啦，唔得咩？ 你要激死啊！本来佢嬲，一阵觉得好嬲， 嬲自己咯咁 样。咁所以咧就照顾自己嘅情绪之余咧，都要懂得啊，调翻转唔系我嬲，系你嬲嘅时候点处理咧？咁我有时听电台节目咧，个 DJ 讲到话，有一次喺商场买衫，就嚟排队俾钱啦，点有个伯伯怒气冲冲插队，跟住咧闹爆个售货员。那個 DJ 聽完之後覺得，唉，這個售貨員的 EQ 真是高了。那你猜這麼尷尬，一個伯伯公開這樣羞辱個售貨員，你猜他怎樣回應？那個事源就是說什麼呢？那個伯伯說，你沒有搞錯，今早上來買一件 polo shirt， 明明愛大碼的，我回到家住在荃灣的，你間店在尖沙咀，整個粒鐘啊，我回去發覺打開是中碼。咁佢鬧爆個售貨員，個售貨員真係做錯嘢嘅。咁你估售貨員點樣回應？佢嗰陣之後咧，連伯伯都 O 咗嘴，本來好憤怒咧，即刻降曬温。你估佢講乜嘢咧？ 因為其實我哋嘅大碼係 M 字， 打錯咗，我即刻幫你改翻，貼翻個 M 字啊！你鬧錯人啦，伯伯。 其實我真係貼錯貼紙啫， 終於求伯伯道歉翻啫嘛。 我辦公 室好好，我中意你嘅 sense of humor， 好 OK。 講笑先啊嘛， 好咁啊！真實嘅情況咧就係咩咧？個售貨員話：嚇，伯伯你住喺荃灣，跟住你今日朝頭早過嚟個鐘，翻到屋企又出嚟個鐘，成兩個幾鐘，咁你咪好辛苦咯。伯伯你快啲坐低先，我即刻幫你換咗件衫佢。咁你見到個售貨員點解 EQ 咁高咧？就係。那個伯伯諗住你點樣駁嘴噶嘛？ 啊、 你用將佢啲心路歷程咧講曬出嚟嚇，乜、啊、我咁辛苦嘅咩？ 好、了解佢咯， 體諒啊，係啊。 企喺佢嗰邊諗我。 同埋呢個受訓人依個高嘅就係咧，佢幫佢 name 翻呢個伯伯 anger 會有真實嘅情緒就咩啊？咁你咪好失望咯，明明應該係大碼，呢個中碼，跟住就發覺就係、是。 你好辛苦啊，成個幾兩個鐘出嚟，咁結果白白嘅情緒即刻降曬温。 因為你了解佢， 即係同理心都好緊要。 即係我哋都可以察覺人哋嘅憤怒，甚至乎係幫佢可以係處理嘅，就係佢嘅憤怒嘅原因嘅，係咪？ 幫佢拎翻啊！呢個憤怒背後真實嘅情緒係啲咩咧？當對方突然間，咦？我自己嬲今日都唔知，你知道咗咧，佢覺得被明白咧，佢嘅情緒咧又真係降温嘅喎。 不過呢樣真係好難。 係啦，但係嗰條隊，嗰條隊啲人點解白白打尖咁鬧佢？ 我仲要未插隊前一個。 係咯，仲鬧佢？ 鬧爆！ 打尖啊，包！所以又係嚟換衫嘅喎。 我哋排隊啊！ 我又搞錯碼喎。 係咯， 我呢樣嘢會唔會傳染㗎？即係其實若果你話講緊 anger 呢一樣嘢。 哦，會啊會啊，即係當你一個人，即係你兩公婆鬧交都係㗎，本來你嬲嘅啫嘛。佢嬲完之後，令到我都好嬲。我再嬲就令到佢更加。 成家都嬲，因为佢闹埋个仔添。 系啦，结果咁夜一路， 跟住个仔踢只狗， 系啊， 一只狗又咬只猫， 跟住就影响埋个老板翻到去。咁所以咧， 我终于明白阿梁继昌 过紧啲咩生活啦， 就系个仔、个猫、个狗， 都关事， 都关事， 家人。 系啊，咁我哋需要做咗做 meditation， 帮自己照顾自己嘅心都系紧要嘅。 嚟啦， 咁我哋可以。好似平時一樣啦，大家咧，不過我今次同你做一個練習啦。你試下咧，如果大家聽眾都可以做喎，兩隻手兩邊伸直， 哦、 好似一條一直線嘅。 打我。 OK， 嗱，伸直咗之後咧，好似打個人打個大字形啦，慢慢將手升高，兩隻手咧可以合十嘅，然後咧將兩隻手慢慢擺翻落喺大髀上面。你有冇發覺你條腰咧已經垂直咗啦？ 嗯， 係啊，就係放鬆嗰只嘅喎。咁然後咧，大家慢慢合埋雙眼。開始嘅時候咧，試下感受一下你嘅身體啊，你嘅身體接觸張凳嘅感覺。你雙腳接觸地下嘅感覺係點嘅咧？然後可以邀請自己將你嘅注意咧去到自己嘅呼吸，試下留意你嘅腹部。当你吸气嘅时候咧，腹部慢慢升起；呼气嘅时候咧，腹部慢慢放翻松落嚟。当我哋做呢个练习嘅时候咧，我哋唔需要刻意控制自己嘅呼吸嘅，有时会快啲，有时咧呼吸比较慢嘅，有时呼吸会比较深，有时呼吸系比较浅。当我哋做 mindfulness 嘅时候咧。不需要刻意控制自己的呼吸的，纯粹留心觉察这一刻你的呼吸。有时当它静下来的时候，可能随着时间过，你发觉个心可能会不知不觉会游走了。如果你发现自己分心的话，不需要怪责自己，纯粹好温柔地邀请自己再次回来这一刻你的呼吸。好像妈妈见到自己的小朋友走失了，当她找回自己的小朋友的时候，是带着慈爱的心拖住她回到家一样。我们的呼吸永不止息，自然流动，一吸一呼。好耐以前咧，有一个禅师，佢要远行啦。咁啊，同徒弟讲：我嚟紧咧要出去一段时间，你要帮我好好打理呢盆兰花。啲徒弟知道咧，呢个师傅好中意盆兰花噶，咁每日咧都好悉心去照顾佢。点知当师傅一个礼拜过咗啦，第日会翻嚟。嗰晚黑咧，有个徒弟。不小心咧，将成盆兰花咧打烂咗啊！呢个徒弟好惊，师傅咁中意盆兰花，佢定好嬲啦。点知第日咧，师傅翻嚟嘅时候，呢个同徒弟同师傅讲：师傅，师傅，唔好意思啊，我唔小心琴日打烂咗呢盆兰花。结果师傅即系好淡淡然讲句：哦，系嘛，唔紧要啦。咁啲弟子就好奇怪。为什么师傅没有发脾气的呢？

开心梗系最紧要啦，咁啊快到中午十二点钟翻嚟，讲啲咩开心事咧？就系、是、身体健康啦，就系、是、中医啊，取上嚟同大家讲讲养生之道。而家先咧，十二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啦。 大家好，我系郑丹瑞。咩系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系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 许 Sir 你好， 许 Sir 午安， 系啦，我哋已经系调咗去礼拜二啦，各位同学要记住留意啦吓， 系啦，唔好走堂啊， 冇错，礼拜三嗰啲点解听唔到许 Sir 嘅？咁又开始又好 panic 同埋好惊噶啦， 可能佢日日都听唔惊嘅， 咁又系， 我惊佢哋走步啊， 系啱嘅， 系啊，我对自己冇信心，所以我哋要提醒大家啲同学，好啦，咁呢一排嘅话咧，我谂都系莫过于啲话题咧，都系同我哋平时嘅日常生活有关啦，始终咧我自己本人咧因为住喺郊外啊，所以咧就哇。好多啲蚊啦、蟲啦、蟻啦，乜嘢都有出曬嚟。呢排好活躍啊，咁所以咧係啊，應該會有。係夏天嘅時候係特別多呢啲咁嚇蚊叮、蟲咬啊，同埋嗰啲即係蛇啊，嗰啲真係已經係蛇蟲鼠蟻咁已經出曬嚟㗎啦。咁但我真係好想問一問嘅就係取上，即係呢方面嘅話有冇啲咩又可以解救下 方法？ 我諗好多人都有好多方法嘅。中醫當然啦，就用中藥嘅手段咯嚇。咁其實頭先阿 Joy 講到話喺郊外有蚊叮蟲咬啦，而家有啲人喺高樓大廈一樣有蚊啊， 係啊，唔知點解飛到咁高 有蚊啊。啊！有好多啲， 嗰啲黐衰啊，系啊，蒙咧针完之后嘅话，佢一粒粒咧睇唔到啊，有时。 即系有阵时候，譬如话你梗系想着只凉鞋落下街啊， 系。 咁你有阵时阿婆又带个孙去公园又玩下千秋啊， 冇错。 咁你坐埋路边，你就咬到一脚都系噶啦。 我就 哇！啲细路仔先俾嗰啲蚊咬到肿。 冇错啦，啊，好似小强讲到细路仔俾啲蚊咬完之后咧，就特别好似比大人咧会肿多啲嘅， 系啊，夸张好多。 嗱，其实。每一種嘅昆蟲，佢都有一種屬於我哋叫蟲毒。 蟲毒， 因為我哋身體俾一種外物刺激而產生一種過敏反應。咁呢一種現象，我哋就屬於叫做蟲毒咯。咁但係點解同樣地係一隻蚊咬到個孫，佢又會腫啲，咬到你又冇咁腫咧？可能都係同一隻蚊嘅啫。 係啊。 會唔會因為其實我哋都有個即係因為之前咬過。 冇錯，抗體。 有個抗體。 冇錯，你已經俾佢咬得多啦嘛。 咁 所以你即係係啊，你俾佢咬得多嘅時候，你就變成可以適應咗。 我覺得係咁樣嘅取材，因為好多人講嘅就話新界人，我諗唔驚俾蟲咬或者係俾蚊咬嘅，因為咬慣啊，所以其實有時候佢哋唔會釘佢嘅。你新嘅人嚟嘅話咧，就反而成日都係俾佢。 不過釘可能釘佢，佢都已經有種抗體 啊， 硬皮硬骨 啦。即係舉個比喻啊，我哋中醫療法裏邊咧有一個叫風針療法。 風針療法 係啦，即係用蜜蜂嗰個中華小蜜蜂，佢嗰支風針嗰支，佢坐一坐你咁樣啊，咁就去幫你去愛嚟做 風濕 結合。系啦，风湿又好，止痛又好，即系我嚟医病啦。 我有见过，就有啲人揾你做美容， 会嘅，都可以。 会钉块面， 譬如风毒啊咁样嘅原理。咁但系嗱，当举如啊，而家你用呢一个蜜蜂去进行呢一个治疗， 系 咁嗰个人都可能会有过敏嘅，佢都唔会成日俾蜜蜂针噶嘛， 咪系咯。 好啦，咁所以如果一个医师要帮人去做呢一个治疗之前，通常一般咧就要喺真正嘅治疗之前咧一段时间就要适应咗个风毒先嘅，俾个病人。可能今次嚟到咧就做一次风针，但系个用穴位少啲，刺嘅位少啲，咁啊。嗰、那個蜂毒嘅劑量又少啲，啊，佢用到一啲手段去控制啦。咁啊，十日做一次，十日做一次，十日做一次，就俾你嘅身體慢慢對於適應咗。咁你真真正正去做嘅時候咧，你嘅身體就冇咁容易過敏啦。若然你話唔係嘅，我無端端行山，我話唔知做乜嘢，俾窩蜜蜂啊追住一齊嚟針一紮咁樣嘅， 變豬頭啦，但 唔單止豬頭，即係之前都有啲新聞講 係 啊，就係、是、因為你。 過多啊嘛，個劑量你個身體受唔住。有陣時候即係你去到呢個環境，你真係唔知喎，你冇得避。你行山嘅時候，你喐到咩撞到乜，咁你就要好小心咯。 嗯、 所以咧嗱，呢一啲蚊蟲咬到而產生喺個肌膚表面最常見嘅就係紅腫，跟住咧就係有機會就係疼痛、嗯、啊。咁啊，嚴重嘅個人仲可能會有發燒相關現象。簡單嚟講咧，就係有一種叫做蟲毒，咁、 嗯、 我哋就要用清熱解毒嘅相關手段咯。咁如果先講外用嘅方法先啦、 嗯， 最出名嘅中藥材，大家都聽過嘅就肯定係金銀花。 哦，又出場啊！金銀花， 金銀花， 係咯， 早兩個禮拜出過， 上個禮拜先嚟過就金銀花。 金銀花之前咧， 但你話查唔到症嘅人要小心啊嘛。 係啦、嗯，但係咧，佢係最對應呢啲外邊嘅皮膚問題咧，效果又係好好嘅。 哦， 係啦，第二隻就係蒲公英。 蒲公英 係啦，蒲公英又係經常會用喺呢啲瘡啊，或者係呢一啲蚊蟲咬傷啊。 哦， 咁第三種咧就係我哋成日講嘅蘆薈啦。 嗱、 啊， 蘆 薈亦都係有一個解毒啦、嗯、清熱啦、有消炎消腫嘅作用啦。咁啊，仲有一種咧，就可能好多美容都會有用到嘅，叫做金盞花啦。 有 係啦， 金盞花好正噶。 所以好多都係具有咩咧？嗱， 涼嘅涼性。 菊科植物多啦，佢有清熱啦、嗯，有解毒啦，有消腫。嗱，因為藥材未必識得嗰只叫做蟲毒，但係藥材佢本來就係寒性。而嗰個病情個病勢當其時嚟得急嚟得快又紅又腫、 嗯， 就合乎喺中醫裏面嘅一種陽症、嗯，一種火熱之症。咁我哋熱者就寒之，熱嘅情況下就要用翻啲清涼嘅嘢，將個熱帶走平衡抵消。咁、嗯、如果譬如咁講啊，我哋而家係簡單方法，我就將呢一啲藥材。就煲水就愛嚟沖洗患處，咁呢個就係一個最簡單方法啦。咁、 嗯、 但係如果你話有一啲咧，就係、是、用一啲藥材愛嚟用油去浸咗佢，咁、 嗯、 你就可以用呢一個油咧，就愛嚟搽喺嗰個患處嗰度，又係一個幫助去消炎消腫啦。嗱、 嗯， 舉個例，如果我哋淨係用呢一個金銀花、蒲公英、 嗯、 再加埋咧，就我哋。一個金盞花、 嗯， 每樣咧我哋就用一兩，跟住咧我哋就揾個玻璃樽咧就裝住佢，咁、 嗯、 然之後咧我哋就加啲麻油落去， 嗯、 就浸住 麻油， 麻油，因為麻油有消炎作用， 係、嗯、 啦，咁、我哋咧就因為我哋冇煮過，嗱、兩個方法嘅，一個方法咧就係、是。去煮，系用个慢火煮热咗，热咗啦，大约油温咧系六七十度，咁跟住之后六七十度系未滚起嘅，因为滚起油温好高啊嘛。 嗯、 好啦，六七十度就熄火， 嗯、 跟住就摊和暖，咁、一路浸佢两三日就已经可以用得噶啦。 就浸金银花、蒲公英同埋金盏花。 冇错啦，呢啲咧就可以一个方法。第二种方法咧就唔用煮嘅手段，就系、是。每日都擺喺個窗邊，太陽曬興佢，即係有用 咁好玩。 係啊，佢就係用個太陽嘅熱力。咁你即係嗱，你擺杯水喺度曬下都會興啲啊嘛。 係啊， 咁佢就可能連續曬佢一個禮拜，每一日咧就曬佢兩個鐘。 O K 喎，呢個方法 逼下 冷 啊。嗱，佢本身浸佢都會出到味，但係有啲熱力更加容易出。咁再加上頭先嗰啲金銀花、金盞花、蒲公英咧。本来都已经系好薄嘅嘢，咁所以咧佢都会有嗰个营养、嗰个药性嘅成分释出。好啦，有啲人咧就将呢一啲嘅药油直接搽，又系一个方法。 嗯、 有啲人咧就再将佢譬如话我用啲蜂蜡、 嗯， 就用热水助溶咗啲蜂蜡，咁、然之后咧就将呢一啲头先制作咗嘅药油就滴埋落去，同个蜂蜡就混合埋一齐。咁就變成咗一個具有一個藥性，有可以消炎消腫，係啦，退紅退疹，不論你係蚊叮蟲咬啊，定係一啲皮炎過敏啊，都係可以愛嚟外搽嘅。 我真係估唔到佢就係取材有 D I Y， 其實呢啲完全係取材 D I Y。哇，我有興趣搞啊！ 因為呢啲 係 好多好多，其實嗱，譬如話以前， 但坊間冇呢啲咁樣嘅藥膏或者藥油咩？ 有嘅，不過就話有啲人可能會出去買啦。咁嗱，有啲咧就用。譬如话你喺市场上中药嘅膏啦，有啲咧就用艾草嘅，咁有啲咧就用香茅嘅，咁呢一啲你都可以等于佢点样可以做到个膏咧？佢本身就系要将嗰只药材将佢变同油煮咗，变成个药油啦。 系啊， 咁你由个药油跟住再同个膏用个乜嘢膏底同佢混合， 而我哋可以查喺个身体外表。咁呢一啲通常都系好有效嘅。咁當然啦，你係有紅柳種，嗱一個方法就洗，一個方法就一係用茶油，一個方法就一係茶膏。咁呢一啲咧都係中醫簡單用嘅外治手段。 嗯哼，對付嘅就係重毒呢樣。 重毒啦，風毒啦，嚇。咁紅腫發炎噶啦，嚇都係會有幫助啦。咁但係當然啦，亦都有啲係即係內服嘅因素啦。因為你外邊如果幾個位啫，唔多，咁啊外邊查咯。但如果一炸都起，哇咬到一腳都係啦。 有噶，有時候有啲咁噶，就係用頭先嗰啲啊，即係麻油嗰啲飲佢啊。 嗰啲 嗱，嗰啲係錯誤嘅信息啊。 温金銀花咁嗰啲啊。 咁我哋啊，譬如話我哋平時涼茶鋪啊，我哋會聽到有啲叫做白花蛇舌草。 有，但我從來都未飲過，唔知咩嚟。 白花蛇舌草就係草藥嚟啦。 嗰啲做乜先得㗎？係啊，飲乜嘢？ 白花蛇舌草啊，好多人認識佢咧，就愛嚟醫生暗瘡啊，又或者愛嚟抗癌都會用到白花蛇舌草。咁而呢啲藥性咧，因為佢係清草藥，清草藥咧都係清涼嘅，解熱嘅。咁所以佢就白花蛇舌有個白色嘅花嘛，白色喺中醫裏邊入肺經，咁佢係清肺熱。逢是皮肤表面疮啊呢啲现象嘅都系归个肺。所以佢就清肺热啦。白花蛇舌草佢中间又有个蛇字。咁所以呢佢又有解蛇毒嘅作用的。咁即系话有啲人真系又唔好彩啦。中咗蛇毒咁讲咬亲。咁但系已经去咗西医嗰度呢就做咗急救啦。但系出咗院之后啦可能个身体仲有啲反应未完全解除。咁你都可以饮下白花蛇舌草呢一啲呢去清热去排毒去解毒嘅。白花蛇舌草啦或者有一次喺凉茶铺你有听过嘅例如系崩大碗啦， 有啊， 崩大 碗 以前系啦，好凉噶嘛，以前街边净系卖噶。 如果我哋系有呢一啲嘅虫咬亲啊，呢一啲嘅症状系可以嗱，若然啦，真系以前啲草药前辈教，有个人佢真系行山俾嘢咬，甚至乎真系俾毒蛇咬伤。嗱，毒蛇咬伤系严重啲啦，梗系你梗系要就系 报警啦， 认得到佢个样，跟住去报警啦，系咪？ 你教过我哋噶啦，系影个样啊嘛， 一定要影认个样。 系啊，影认个样。 但系你要做，譬如话可能崩大碗喺公园路边，你都 有有咩？ 有 崩大碗嗰啲草啊？ 系啊。 唔识噶喎， 我一阵间俾个相你睇。 好啊，佢唔会写住我系崩大碗。 唔系，因为佢块叶，佢中间就有个缺口，即系好似你一只碗系圆形嘅，坑崩咗佢，佢又忽冇咗。咁你咪系一个崩大碗咯。系啊，我嗰日去行山。 佢个名就 系 叫咁嚟嘅。 系啊，嗱，佢个名就系咁啊，咁佢系解毒啦，佢可以医蛇毒啦，佢可以清热啦。咁嗱，由于不论你崩大碗又好啦，你白花蛇舌草又好啦，佢都系青绿色嘅草。咁喺中医角度咧，都系青色嘅嘢又入肝嘅，入肝即系清肝解毒。因为肝本身就系解血液里边嘅毒素，咁所以如果我哋用中药帮佢饮咗呢一啲中药，帮佢爱嚟排，咁个身体啲血液里边少咗一啲会诱发佢发炎嘅现象，清凉咗啦，咁佢个收退嗰啲红啊、痕啊、肿嘅现象咧。就會減輕咯。當然啦，喺頭先講嘅嗰啲中藥裏面，係具清熱解毒嘅嘢咧就多嘅。但係咧，我哋亦都好多時候咬完就會痕噶嘛。 係啊。 係啦， 蚊就算蚊叮嘅話，哇好難咬。 越咬越痕。 所以你去買，譬如話以前阿媽就用啲方法就係白花油咁樣，你滴啲藥油落去查下啦咁樣。 有啲薄荷嘅嘢。 冇錯，你涼涼地，其實就係話。可以叫做止下痕，咁我哋中医角度呢种具辛散嘅油类嘅嘢咧，其实就即系嗰啲药材个药性系有种辛香气味。譬如话我哋会用到中药材里边啊，一只叫做荆芥啊，荆芥 冇 听过， 荆芥， 荆芥呢啲又系啊，譬如香茅就已经系啦， 香茅 你听过香茅啦，呢啲香味啊嘛，咁呢一啲嘢就可以，譬如话艾草。佢都係有驅風嘅，因為佢有香味，係啦，佢就可以幫助我哋有一個止痕嘅功效咯。咁當然就 有好多藥材類嘅嘢，未必可能喺生活咁容易見啦，但係隻藥材鋪就會容易買到咯。 嗯、 好似頭先講嗰啲咩荊芥啊、 嗯， 或者紫蘇葉啊，呢、 嗯、 啲全部都係屬於驅風、具有止痕嘅效果。 咁、可以點用啊？如果係荊芥啊、紫蘇葉啊、香茅啊、精艾草、 煲水洗。 哦，將咁樣咁多樣嘢加埋一齊。 係啦，可以嗱、你。當你乜嘢都冇，淨係得一種啫。咁、你都可以單味都用得嘅、 哦。 只不過就話多幾味共同嘅嘢結合為用，效果就會增強。 嗯， 就係、咁樣。 如果夏天嘅話，我想佢涼啲嘅話，我可唔可以用呢啲嘢？就係、可能我冇嘢、我唔係俾嗰啲蟲毒啊、或者係啲蜂毒啊咬親、但我想佢人涼少少嘅話，就可唔可以用呢啲？譬如可能用艾草煲水嚟沖個涼啊，咁樣。 你想個人涼啲，艾草就温。個人就會輕嘅喎， 係、 啦，所以咧嗱，中藥 大家真係要留意啊， 有唔同嘅即係寒熱温涼呢、這個係藥性， 哦， 即係譬如話，如果我哋想個人清涼啲嘅，可能你都飲杯薄荷賓治啊，整粒薄荷糖，咁咪薄荷咯，但係你唔會落薑噶嘛。姜就會興㗎啦嘛，即係個比喻、所以如果你想個人清涼啲、爽啲嘅、主要都係用薄荷啊、荷葉啊。浮萍啊，呢啲咧就屬於係會有清涼嘅感覺，個人會舒適啲咯。或者你話好似蘆薈啊，呢啲咪清涼咯。你搽落去好似你曬完，你搽嗰啲 after sun 都係有用蘆薈嘅成分，都係有一個清熱嘅效果咯。 啊，取上我請教下你，你頭先講嗰啲咧就係話蚊咬咗之後嘅一啲嘅治療方法啦，有冇一啲即係查定先？ 係啦， 係啦， 防蚊 嗱我哋有啲咧就會做一啲叫做香包啦、香囊啦，或者嗱頭先講驅蚊嘅立場，其實都係講緊氣味。 嗯， 啊嗱，我哋以前細路仔去露營，咁我哋會點個蚊香。 嗯， 點個蚊香就係利用嗰啲香嗰啲味道咧去減低咗個蚊啊嘛。所以正常嚟講咧，最常用嘅都係以艾草、香茅呢一啲嘅藥材咧去愛嚟製造咗一啲膏。然之後就搽喺個身體嗰度咧，就驅蚊咯。但係如果你搽曬都好啦，嗰、那個地方真係啱啱早兩日落完雨， 冇、得傾啦。 即 係 嗰啲水氹好犀利嘅時候咧，你真係冇辦法。 哦， 係啦，嗱呢一個咧係好似 崩大碗啦， 係啦，你一睇就會睇得到佢個樣係缺咗個口噶。 但係喺街嗰度見到佢嘅話，我都認唔到。 唔係咯，噴 通常 都唔夠。 艾草我認唔到啦，而家已經 冇錯， 係。 所以咧，你話我嚟去頭先講話查定先咧，係、有個幫助。 嗯、 不過即係話啦，如果你話自己去刻意去做嚟、去查咧，我諗即係可能好多人懶啲，都係買支蚊拍水。噴幾下， 但我覺得今日阿徐 Sir 都好犀利嘅，因為都教咗我哋有一個 DIY 啦、就是用麻油嗰、那個，我好有興趣， okay、 但係可以浸一下， 係㗎，係 啊， 即係你因為嗱，你做咗出嚟之後咧，唔係淨係遇蚊叮蟲咬用，你其實有任何譬如話傷口、紅腫、皮膚嘅炎症，甚至乎濕疹嘅現象， 濕疹 你都係炎啊嘛，喺現代醫學嚟講，呢、這個都係發炎。发炎系个炎字，我哋成日都讲啦，炎就两个火字。 系啊， 咁啊，中医角度都系属于一种火热。咁所以如果你用寒凉嘅呢啲药油，又有滋润，第二佢又有消炎，又有解热。咁所以喺呢啲情况下咧，我哋都可以用。不过咧，又要记住注意啦。凡亲有呢一啲症状，我哋中医成日都要戒口嘅。 吓， 系啦，即系嗱，你有俾虫咬又好啊、或者发炎都好啦。你如果再食一啲热气煎炸辣。啊！雞湯、火鍋、燒烤嗰啲嘢，咁、你個人咧啲傷口就好難熄火啦、所以就要多蔬菜、多飲水、多排便，咁、啊身體就會快啲好。 好多謝曬徐 Sir， 咁亦都介紹咗嘅就係呢個白花蛇舌草同埋崩大碗，係啦，咁啊適應於嘅就係我哋頭先講過嘅嗰啲嘅症狀嚇。 蚊叮蟲咬。 好啦，咁啊再次要多謝曬嘅就係徐 Sir， 我哋下個禮拜二再上課， 到時 唔該， 拜拜。 拜隨便趕我走。别再讲今晚之后，别再三逼我不走，直接封锁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行装执好带走，离开引诱，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凡轻松开你手，门锁好紧扣。一时起之后，誓要出走。拆开面具后。 有我呢个石山街。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别再三给我挑逗，直接删走我不用问候。 十二点半后，我哋会有今日嘅片段人家。 好大酒，离开又念旧，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请松开你手，门锁好紧扣。 若是起之后，誓要出走。何必多借口？双方好过就开面对后，再不变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完全支持同埋赞成警方连同通缉八个涉嫌触犯香港国安法人士。佢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回应有关提问嘅时候强调，警方同唔同地区都有唔同嘅警务合作，会按照实际情况采取拘捕行动，相信一定有空间阻止疑犯逃之夭夭。佢又相信有好多奉公守法的市民乐意就警方的行动提供消息，警方的做法是要发放信息给港人和任何试图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当局不会袖手旁观。被问到警方高调公布通缉行动是否同日前有人向美国当局发信要求拒绝邀请他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有关，李家超回应说不会惧怕任何政治压力，会做正确的事，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是特首的宪制责任。中国驻英大使馆回应英国外相等政客的涉港言论，发言人说英方政客公然庇护通缉犯，这个是对香港法治和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一小撮参与修例风波的反中乱港首恶分子逃到海外，继续煽动分裂国家，干着祸港乱港勾当，引起极大民愤。香港特区政府依据香港国安法和本地其他法律对他们实施通缉惩处，不单止合宪合法，而且顺应民意，是维护香港法治的正义之举，亦都是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必然之举。发言人又说中方敦促英方有关政客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不要再利用这些反中乱港分子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干涉，维护自身利益的决心坚如磐石，不会动摇。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听日会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前往贵州省贵阳市三日，出席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期间亦都会同不同省区领导会晤，并且到访当地设施。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二十大报告亦都说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建优势互补，认为今次联席会议意义重大。他又说下星期四将会到立法会进行第二次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稍后会致函立法会提出希望咨询议员的议题。旺角道保安大厦外墙日前有石屎剥落，屋宇署确认最下的檐棚属于16楼一个住用单位的僭建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市建局非执董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屋宇署一直有巡查僭建物，亦都有发出清拆令，但是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清拆。他建议民政事务总署增加人手协助业主进行楼宇维修，又希望重建步伐可以加快。测量师学会建筑政策小组主席

快乐，近乎生死之间拼搏，爱情不敢讲得太多，惊开口会醒觉，自磨力多剧烈难多，困难都不等于会尽快过，无什么好心慌，一切未算好，当做娱乐还好，亦难及你的早，变成了我的喜好。任你的人多狠，我被吸引，没信心比你狠也该兴奋，非真心的关心也得一吻。发现信任亦有可能非缺陷，仍可称一种美德，是你表情逼真，缺乏亲人，冷笑话多敏感也需不分，非开心的开心也可相衬，留低你重复有余 人间黄金号列车72小时下站， 各位尊贵的乘客大家好啊，我是蒙古族乘务员布布啦拉坦高拉，欢迎大家乘坐全国首发跨中欧黄金号列车，今日是全国首次试运行，由新疆出发经过吉尔吉斯坦，终点站是加拉拉巴，祝大家有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火车飞快，火车飞快，穿过高山，越过小溪，不知走了几百里，转眼之间，黄金号列车穿过深山老林，穿州过省，两旁树影婆娑娑娑娑娑，真系令人发思古之幽静啊！山河真壮丽，美不胜收，尽收眼帘，请鼓掌。 完凉，吹埋头，剪埋指甲，剪埋脚趾甲，掹埋眉毛，再数咗左手嘅手指两次，齐晒。哎，仲有啲咩可以做咧？唔知仲要坐几耐火车喎、啊？哎呀，成衰人嚟噶啦，好眼瞓咩？你咁早瞓噶？点算好咧？冇理由打电话俾我前度咁衰噶，唔通又要数多支手指啊？好，为确保安全，旅客严禁携带爆炸品、危险品、压缩气体、易燃液体。哇，咩系易燃液体咧？系咩嚟噶？咩嚟噶？咩嚟噶？ 你唔好掹我先啊，阿秀华姐啊！ 咩啊？ 我听到你唔已经戆戆讲咩，咁都系讲嘅。 喂，死啦！唔知系咪职业病啊？我惯咗咧背剧本嘛。我见到墙上咧有乘客安全守则噶，我惊自己唔记得啊，犯咗规就唔好啦，咪背咗佢咯。哎呀，冇嘈到你啊嘛！我背到咧旅客严禁携带爆炸品嗰段啊，我好快就背晒噶啦。你唔使理我噶啦，你、你瞓得着你瞓先啦。 其实讲嘢唔使咁大声， 系咩？ 你背晒，你早啲休息啦吓。 咁又未？ 咁你背晒，而家仲有咩俾你背啊？ 嗱，仲有啊，呢一本啊，方便乘客嘅点餐。餐卡点餐嘅 menu 啊，咁欢迎尊贵嘅乘客点餐，炸酱面38元正，蚂蚁上树暂时供应，仲有就系虾仁炒蛋。 阿秀华姐， 咩啫？ 我醒晒啊！我保你大，你点解又要背餐单啫？你肚饿，你餐卡食咪得，你背嚟把鬼咩？ 唔系啊，我惊我去到餐卡嘅时候个价钱唔一样嘅话唔抵啊嘛！我要做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啊！你瞓啦，唔使理我噶啦。美式咖啡热嘅大杯58，中杯38，细杯26；美式咖啡冻饮大杯68，中杯78，细杯58。 喂，等下先。 咩啊？ 你啊，背错咗啊？ 系咩？ 有乜理由中杯78仲贵过大杯嘅68都唔合逻辑啊？ 喂， 系咪先啊？ 我背餐牌关你咩事啊？你咪瞓觉咩？你瞓啦你！ 咁早点瞓先得噶？哎呀，睇而家几多点先？7:00，天光咯、 啊。先生啊，依家系夜晚7:00啊，唔系朝早7:00啊。你再瞓嘅话咧，你跟住今晚失眠啊你！ 我失乜嘢都唔关你事，你理得我啊？喂嗱，阿秀华姐话时话，呢间咁尊贵嘅奢华房系我嘅，咁你今晚你 嗱嗱嗱嗱嗱，你咁讲，你唔系咁反啊？ 嗱嗱，唔好错，唔准乱噏，唔好话反反啊！ 嗱，我系想讲话反差萌啫，有咩问题、啊？ 阿秀华姐嗱，我已经俾你冲埋凉、剪埋指甲，你仲想点？ 我想你陪我去波啊！ 咩波啊？ 咪就系头先嗰个乘务员讲嗰个咯，大化妆舞会啊，仲系会选呢个世界波王波后嗰个咧。你陪我去啊！我好耐冇去呢啲咁嘅 function 啊嘛，我记得啊，仲好似有抽奖噶。 系啊，抽埋嗰啲腊肠嘛，食紧洗啊嘛，有咩用啫？我冇兴趣，要你自己去啦。 唔好啦，话唔定我仲有其他着数咧，或者有好多好多靓女咧，你唔睇嘅话咧蚀底啊！ 靓女 又 点啊？我而家洗尽圆滑，心如止水，淡泊名利啊！小姐你自己去啦。 OK， 你洗尽圆滑，我唔理啊。不过你淡泊名利，我就觉得有啲怪咯。 点解啊？ 我想问你啦，你有个名有个利咩？ 我 嗱，我问你最后一次啊，你去唔去啊？嗱，最多如果咧我哋参加呢个咩波王波后嘅选举嘅话咧，赢咗嘅话我六你四，好唔好？名益嚟。 咁啊， 谂佢， 一口价， 快快。 咁急乜啦？不如咁啦，奖乜你要？奖金钱我代。 冇问题，得杀你吓。 喂先，去波、啊。你唔使换件战衣咩，秀华姐？ 哎呀，好彩你提我啫。 系啊，波 化妆舞会喎， 系啊， 哇，要行啲先得啊。日于治疗情伤之余，睇下有冇斩我。等等等等，我呢个碌得唔得？ 哇，搞咩啊？ 我要做波后啊！我警告你啊吓，我系着得好性感啊，好靓系咪？你对死人咸湿眼啊，你唔好望我啊吓， 唔系啊， 望第二度。 我对咸湿唔系，我对眼啊望紧你嗰对，你嗰件 low cut 咁熟口面。喂，点解你有 low cut 嘅？你都冇带行李上车，咩嚟噶？呢件衫咩嚟噶？ 睇清楚啲啊，咪呢件核突樽领冷衫啦。你睇下，我剪咗个核突领啊，哇，系变脱咗咪冇领啦。 哎呀，即系我件贵嘢嚟。几千蚊嘅 case 咩？你赔翻俾我啊！ 我怕咗你啊！我俾你3000得啦。嗱，冇咁小气啦，男人大方。 喂，咪住咪住， 咩啫？ 我找不到我的牛仔裤、啊、你有没有搞过我的东西啊？ 不用找了，我剪短了、啊、我穿住了，你靓不靓？ 你好不好意思啊？仲剪烂我的牛仔裤、嗯、那我穿什么啊？我没裤咯。 你套回两条裤脚先。 就这样一样套两条裤脚。 所以话你呢 仲、啊、打穿条底底。 今晚是化妆舞会啊嘛，超人啊都是穿住那条底底在外面外面救人的咋。 喂你这样都得的。 哎呀不要这样，你不要嬲，我帮你想了啦。嗱，绑条肉筋在腰那里的话你型啊。 这样型咩？ 我最后帮你绑咯。嗱嗱得啦啦啦啦。 喂喂咪住咪住。 咩啫？ 断嗰条毛巾。嗯，湿立立，仲有一阵怪味嘅。 冲完凉抹咗身啊嘛，梗系湿噶啦。抹完身嘅话，仲要抹埋脚喎。你唔好烦啦，行啦。 你真系好过分啊！ 行啦。 大家好啊，欢迎参加今晚由车长为大家搞嘅 Welcome Party， 请鼓掌。我是今晚的大会主持，即是乘务员布布啦拉弹高拉。大家好啊，这位尊贵的霸王乘客你好啊，好高兴又见到你、啊。 你好。 喂阿秀华姐，秀华姐。不是好对路。整个 party 为什么得我和你没人来的？ 没问题啊，或者那些人不喜欢来玩呢，又或者嫌夜呢，我怎么知道啫。 程序一。哎。致欢迎词。有请我哋嘅车长发言，请鼓掌。程序二，民族舞表演，有请吉尔吉斯坦民族歌舞团，请鼓掌。 哇，佢啲歌舞团咁老嘅，好似喺老人院走出嚟。 差唔多啦，有好似马小强啊。 程序三，民族舞表演二，有请。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民族歌舞团少年团演出，请鼓掌。 少年团都是呢班老嘢，唔系啩？ 咁都曾经少年过啊！ 又系佢哋又叫少年团， 都得嘅。 你咩啊？我睇紧少年团嗰个阿婆啊！喂， 不如去前面度睇下啦。 好啊，好啊，嗰卡系嘛？系嘛？ 医疗车卡 ，Welcome Welcome， 欢迎我嚟到黄金和列车急救医疗健康卡。 鬼嚟噶？点解我行到嚟呢卡又系你拨拨拉嘅？ 啊，两位误会咗啦，我系拨拨拉嘅孖生哥哥，我系拨拨拉特尔菲斯拉，我系试列车嘅特许急救员啦，不过系兼任嘅啫，正职咧系英勇嘅列车特警何交庆为大家服务啊！ 明白明白明白，请问咧呢一卡系啲咩特别噶？ 嗱，两位尊贵嘅乘客啦，呢卡咧系属于一个医务 check 卡啦，系保障乘客嘅身心灵健康噶。 唔该，你讲嘢咁得意，好似咬住条脷啊！我哋身体好，唔该晒，我哋出翻先啦。 啊，嚟，两位唔好行住，两位既然嚟到啦，我哋梗要尽一个叫地主之谊啦。嗱，我要详细介绍本列车各种安全嘅设施啦，包括符合国际标准0237-111紧急安全逃生安排啦。意思即系咧，当你咁唔好彩遇上意外啦，都可以确保尊贵嘅乘客安全有序咁样逃离在场。 唔好意思啊，布布拉哥哥啊， 点样 我谂我哋真系唔使学噶、嗯，因为我哋下个站落车。 系啊系啊，下个站粉粉声就落。 系啊，好、啊、快。 两位请慢啦，我哋蒙古族咧见唔见到啊？哇，好渴啊，好热情啦，好好下噶。哎呀， 妈咪咩事啊？ 咩事啊？咩事啊？ 冇、啊。我下面咧有把大，即系我腰间咧有把蒙古大刀，佢又吉损我咯，两位唔好介意。 你哋做咩攬乜刀出嚟？哇！你只个白话真系咁流血。喂，你又话有急救嘅，不如你自己止血先啦。 唔使止嘅，由得佢得噶啦。 喂，点解啊？你系咪好痛啊？不如咁啊，我帮你止住先啦。 布布话闪唔闪？ 讲咩啊？ 布布话闪唔闪？我呢一句即系祝福语啊！其实咧，我只脚废咗好耐噶啦。你有冇螺丝批？你一攞嚟帮我拆咗佢啊！布布话闪唔闪？ 布布话闪唔闪？哎呀，我晕啦，走啦！哎、 走啦、 啊、 走啦、 啊！乜嘢啊？你行啦！ 佢有好多黄金号手法纪念品，佢风褛好靓，睇一睇得唔得？ 行啦，走啦！ 哎，两位咪走住。 哇！啲少年团仲跳紧，冇人睇都跳。喂，好彩走得快啫，你冇发过依家真系好奇怪啊！ 觉啊！ 所以咧咪叫你走咯。 系咯，好。 喂呀，喂，呢一边咧边度嚟噶？哼哼哼咁嘅，唔似头先搞 party 嗰卡嘅。 我都话兜翻转头先系搞波嗰卡啊嘛。你系都要向前一点算先得噶。 喂呀，你快啲搵个灯仔开灯啦！ 有波赞，有波赞。 咩事咩事？ 嗰、那个布布拉话咧咩高级列车， 系啊， 好多人好热闹噶嘛。 系啊系啊， 灯火长着噶嘛，黑掹掹嘅，死啦！系咪上错咗咩厮杀列车咧？ 唔好乱噏啊！ 两位尊贵嘅乘客，你哋好啊，欢迎乘坐黄金号列车。 又系你，你咪布布拉个细佬定系孖生哥哥啊？ 错，我系布布拉达菲拉，即系佢嘅 sister。 咪又系同一类人？ 睇你成家都一样样嘅，你哋见到佢几多兄弟姊妹噶？我今日又撞另一个，真系俾吓鬼死啊！真系。 哇，大哥，哇，你哋系咪叫我啊？我系布布高高高啊！我系黄金号列车嘅车长，欢迎你哋嚟到首发列车，享受我哋尊贵嘅服务啊！两位唔好心急啦，下个站先落啊嘛，因为我哋仲有好多丰富嘅节目、丰富嘅奖品为大家准备咗。 唔使啦，唔使啦，我哋好 urgent 有急事，你俾我走先。 你做一分钟，我都为你安排啊，唔好意思。 咩咩？ 司机啱啱飞咗站，你哋下个站先落啦。 飞站做咩飞站啊？我有揿钟噶噃，我嗌过落车噶，救命啊！ 程序四。大厮杀，请鼓掌。 诶，唔该，呢度系咪第五卡？我订咗豪华房啊！ 你好，欢迎乘坐黄金号列车，我系乘务员布布沙拉姐，诚意为你提供服务。 青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